问得妹你话是路，我扎在边飞上，妹呀你为人你何事呀？搞到自艾怨凉，人话是落上俗世，我唔信佢也讲咧。今日的歌是死咗咯，叫我怎不嘅悲伤？奶你会麻木啊？系月要弹弓望灯前，只怕你同你结呢段冤枉，你会认得见呢像啊，系结一个落泪，帮我送有万里上啊，不若买只小舟咧，将水几落下风啊，等你坐灯见大姐，咁就即上。多自豪，望啊家野难啊，出多光，奔只见江风咧如歌，叫住我手印，托物大齐，肩共过奔啊！我愿每呀的自来暂领我情深太少意，此前书来我因三杯薄酒者，我便满杯魂魂。等每张摊那阵，吩咐众人细看，要听佢嘅声音啊！嗱，大冷落嗰时交过你收金，你铁锅架还皮，激着主人。朝到天之河再分咧，桃花添怨嚟问，但方一个咧，叫妹夫嚟问，问。就花你鞋，可恨当初唔可早日带妹你埋街，见思呀你在青楼多苦挨，咁好沉香当作难柴，呢条牙烂你大咯，乃系小生力亲手 八月大中秋，红花月摆，中华恋人堪心者，都永结和谐。啊，变着别离，你心事苦也怪。谁知错意，把我命的来摘，哎，我越思越伤你心，痛哎坏，珠泪流唔晒啦。每夜你便梦中魂魄，共我讲几句情话。是出塞的杭州，还有向主一串八百字都挂在门今后，见到燕窗燕壳呢都雨及雷收收，我又来笑到你这个燕事闹国沙呢一旦光明透啦，斑斑灯暗，每日自己添油。你呢下公边呢，如果系旧，清香腻腻咯，都解不下烦忧。你无字添来，行去几后。发地和音符呢你自己抄貌胡貌咁多物件烧来交过你手啊，至今关房门户咯，莫俾白人偷啊！每日你生时所用啦，嗱半半都有啦。今日把火焚烧，在水嘅炼化，我再着嘅走啦，多电杯上台，愿每日你前来暂领我一杯，等你饮过。二杯呢嚟了苦开呀，咁就坐低边界咯，系食上个风来，又到艇数上钱，红去抹泪，叫声阿大将啊，你节目咁悲哀，写得多情就冇。情的杯在路路情愿就共你为媒，你既有啊真心呢灵修内，等我找寻一个从两个花杯，人话男子心肠多变改的，但是我见君的情意真正显人欢，那蜡烛为君流血泪，半天边学你道的狼追，你不如就因泪啊去埋街去，咁远离今夜我你自己痴爱，我望啊转啊停啦，就快晕，你那双掌提摇碎的面崩，海阔沙风河，你需要坐温我，等我行埋共你讲几句自问，我哋隔离呀有个 这个疯人人心情好分却有的世事满手是心连方一百一句来一句的歌舞样样快乐就是有位小姐话同佢上岸啊佢要揀个多情人仔是两相等我问声阿大长可否心平稳唉真情了心真了心落等我把脚架跳是高架起落等你直上都浮云